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08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陀罗尼品第13之一。十天地事切作十念，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得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法门名字，当知过去已曾亲近无量如来应证等觉，发弘誓愿，种诸善根，多善之事之所摄受，况能书写手持读诵如理思维为他演说，或能随力如教修行，当知世人已与过去无量佛所亲近成事，供养恭敬，执重德本，曾闻般若波罗蜜多，闻已受持思维读诵为他演说如教修行，或于此经能问能答，由先福利今办世事。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已曾供养无量如来应证等觉，功德纯净，闻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闻已信乐如说修行，当知世人曾与过去无量百千俱之佛所发弘誓愿，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故，与今生能成是事儿。十舍利子一拜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其心不惊不恐不怖，闻已书写受持读诵如理思维为他演说，广令流布如教修行，当知世人如不退位诸大菩萨。所以者何？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意趣甚深，极难信解，若与先世不久修行布施等六波罗蜜多，岂暂得闻即能信解？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毁字诽谤，当知世人先世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曾毁谤，何以故？如是愚人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由素习力不信不乐，心不清净，所以者何？如是愚人于过去世未曾亲近诸佛菩萨及于贤圣，未曾请问云何应行布施等六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云何应学十八佛不共法，故今闻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自诽谤，不信不乐，心不清净。而时天地士为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意趣甚深，极难信解，诸有为久信乐修行布施等六波罗蜜多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及于无量无边佛法，闻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不能信解，或生毁谤，未未稀有。答得 我今敬礼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我若敬礼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为敬礼一切之智。尔时，佛告天地誓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敬礼般若波罗蜜多，即为敬礼一切之智。何以故？乔师家，诸佛所得一切之智，给予无量无边功德，皆以般若波罗蜜多而成办故。乔师家，若菩萨摩诃萨欲助如来一切之智，当助般若波罗蜜多，欲起诸佛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断烦恼习气相续，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当学般若波罗蜜多。乔师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欲留欲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当学般若波罗蜜多。乔师家，若菩萨摩诃萨欲善安利声闻种性不得切罗，住声闻乘，独觉种性不得切罗，住独觉乘，菩萨种性不得切罗，住无上乘，当学般若波罗蜜多。乔师家，若菩萨摩诃萨欲伏众魔，摧诸外道，黑暗朋党，当学般若波罗蜜多。乔师家，若菩萨摩诃萨欲总摄受诸比丘众，令善调伏，当学般若波罗蜜多。尔时天地士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云何住色？云何住受想行识？云何习色？云何习受想行识？广说乃至云何住十八佛不共法？云何习十八佛不共法？尔时佛告天地誓言：善哉善哉，如与今者，乘佛神力，能闻如来如是深意，如应谛听，当为汝说。乔师家，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若与色不住不习，是为住习色；若与受想行识不住不习，是为住习受想行识。广说乃至若与十八佛不共法不住不习，是为住习十八佛不共法。何以故？乔师家，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与色不得可住可习，与受想行识不得可住可习，广说乃至与十八佛不共法不得可住可习故。复次，乔师家，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若与色非住非不住，非习非不习，是为住习色；若与受想行识非住非不住，非习非不习，是为住习受想行识。广说乃至若与十八佛不共法非住非不住，非习非不习，是为住习十八佛不共法。可以故？乔师家，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观色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前后中际不可得故。尔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佛言：如是，色真如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真如甚深故， 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难可测量。佛言：如是，色真如难测量故，般若波罗蜜多难可测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真如难测量故，般若波罗蜜多难可测量。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无量。佛言：如是，色真如无量故，般若波罗蜜多亦无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真如无量故，般若波罗蜜多亦无量。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若行色甚深性，非行般若波罗蜜多，乃至若行十八佛不共法甚深性，非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舍利子，色甚深性即非色，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甚深性即非十八佛不共法故。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若行色难测量性，非行般若波罗蜜多，乃至若行十八佛不共法难测量性，非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舍利子，色难测量性即非色，乃至十八佛不共法难测量性即非十八佛不共法故。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若行色无量性，非行般若波罗蜜多，乃至若行十八佛不共法无量性，非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舍利子，色无量性即非色，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量性即非十八佛不共法故。时舍利子复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即最甚深，难测无量，则难信解。不应折在心学大乘菩萨前说，所以者何？务必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惊慌恐怖疑惑，或生毁谤，不能信解，但应在彼不退转为菩萨前说。所以者何？彼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惊慌恐怖疑惑，不生毁谤，身心信解。儿时天地士问舍利子言：若有折在心学大乘菩萨前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何等过？舍利子言：若有折在心学大乘菩萨前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彼闻惊慌恐怖疑惑，不能信解，或生毁谤，由思造作，增长能感，堕恶趣业，末三恶趣，久受大苦，难证无上正等菩提，是故不应在彼前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天地士复问具受舍利子言：颇有菩萨未受无上大菩提记，闻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惊慌恐怖疑惑，不生毁谤，深信解否？舍利子言：有，乔使家，是菩萨摩诃萨不久当受大菩提记。乔使家，若菩萨摩诃萨闻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惊慌恐怖疑惑，不生毁谤，身心信解，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已受无上大菩提记。设未受者 不过一佛或二佛所，定当得受大菩提记。儿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诸如所说。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九学大成，九发大愿，九行六种波罗蜜多，给予无量无边佛法，供养多佛，事多善友，闻声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惊慌恐怖疑惑，身心信解，受持读诵，如理思维，为他演说，或复书写，如说修行。儿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我今乐说少分譬喻，唯愿世尊哀悯听许。报告舍利子：随汝意说。舍利子言：如诸大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梦中修行般若净律清净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当知是人上进无上正等菩提，况有菩萨为求无上正等菩提，绝食修行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而不急正所求无上正等菩提。舍尊，是菩萨摩诃萨不久当作妙菩提座，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得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当知是人九学大成，善根成熟，多供养佛，事多善友，执众得本，能成实事。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得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信解受持读诵修习，为他演说，如理思维，当知是人或以得受大菩提记，或以尽当受大菩提记。世尊，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如诸不退转位菩萨摩诃萨，速证无上正等菩提，由此得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深信解受持读诵如理思维，依教修行，为他演说。世尊，譬如有人游步旷野，经过险道百余刹那，或二或三或四五百，见诸诚意王都前向，为放牧人园林田等，见诸相意便多是念：诚意王都去此非远，作是念语深意泰然，不为恶兽恶贼饥渴。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若得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如理思维，深生信解，应知不久当得受记，或已受得，即证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无堕声闻独觉地位。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以得见闻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上菩提之前相故。儿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汝乘佛力当复说之。时舍利子复白佛言：譬如有人欲观大海， 渐次往去，经历多时，不见山林，便多思念。今睹此相，大海非圆，随者何？近大海岸，地壁见下，无诸山林。彼人儿时，虽未见海，而见近相，欢喜踊跃。我素定当得见大海，满本所愿，岂不快哉？世尊，诸菩萨摩萨亦复如是。若得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如理思维，深生信解，是菩萨摩萨虽未得佛现前受记，如于来世经而所结，当得无上正等菩提，而应自知受记非缘，随者何？是菩萨摩萨以得见闻恭敬供养，受持读诵如理思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上菩提之前相故。世尊，譬如春时花果树等，故叶已堕，枝条滋润，众人见之，闲作是念：新花果叶当初非久，随者何？此诸树等新花果叶先相现故。展不周人男女大小，读此相已，欢喜踊跃，皆作是念：我等不久当得见此花果茂盛。世尊，诸菩萨摩萨亦复如是。若得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如理思维，深生信解，当知素世善根成熟，多供养佛，事多善友，不久当受大菩提记。世尊，是菩萨摩萨应作是念：我先定有圣善根力，能引无上正等菩提故，今见闻供养恭敬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甚生信解，如理思维，随力修习。世尊，今此会中有诸天子，见过去佛说此法者，欢喜踊跃，咸共一言。悉诸菩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便得受记。今诸菩萨既闻般若波罗蜜多，不久定当受菩提记。世尊，譬如女人怀孕见酒，起身转重，动止不安，饮食睡眠悉皆减少，不喜多余，厌常所作，受苦痛故，众事顿息。有异母人见事相宜，既知此女不久产生。世尊，诸菩萨摩萨亦复如是。素植善根，多供养佛，久世善友，善根熟故，今闻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如理思维，深生信解，随力修学。世尊，是菩萨摩萨有此因缘，当知不久得受无上大菩提记。而使佛赞舍利子言：善哉善哉，如能善说菩萨譬喻，当知皆是佛威神力，令汝引发如是辩才。而时善现辩白佛言：甚其如来应证等觉，善能辅助诸菩萨摩诃萨，善能摄受诸菩萨摩诃萨。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随者何？诸菩萨摩诃萨求去无上正等菩提，为多有情得利乐故，怜悯饶益诸天人故，是诸菩萨摩诃萨众 精勤修学，菩萨道时，未遇扰于无量百千诸有情故，以四摄事而摄受之。一者布施，二者爱语，三者力行，四者同事。是菩萨摩萨自正安住十善业道，亦安利他令勤修学十善业道，自行色境律色无量色无色定，亦劝他行色境律色无量色无色定，自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劝他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依止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虽交有情正预留果，乃至证得独觉菩提而自不证。是菩萨摩诃萨自勤精进修菩萨行，亦劝他修诸菩萨行，自住菩萨不退转地，亦劝他住不退转地，自勤精进严净佛土，成熟有情，亦复劝他严净佛土，成熟有情，自勤发起菩萨神通，亦劝他起菩萨神通，自勤严净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复劝他令勤严净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自能证得圆满辩才，亦令他得圆满辩才，自能摄受圆满色身具诸相好，亦复劝他令能摄受圆满色身具诸相好，自能摄受圆满童真行，也劝他摄受圆满童真行，自修行四念住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亦复劝他修行四念住广说乃至一切相智，自断烦恼习气相续，亦复劝他断诸烦恼习气相续，自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亦复劝他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儿时善现复白佛言：稀有世尊，甚其善事，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大功德具，为欲利乐一切有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求证无上正等菩提，欲尽未来度有情众。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即得圆满？不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色若增若减，不见受想行识若增若减，广说乃至不见一切智若增若减，不见道相智一切相智若增若减，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即得圆满，不辞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是法是非法，不见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不见是善是不善是无记，不见是有为是无为，不见是欲界是色界是无色界，不见是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不见是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即得圆满。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无性相故，无作用故，不可转故，虚妄狂诈性不坚实不自在故，无觉受故，离我乃至离见者故，具受善现复白佛言： 如来所说不可思议，佛告善贤：如是如是。如来所说不可思议，善贤当知：色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受想行识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广说乃至一切智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道相智一切相智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虽如实知色不可思议，而不起不可思议想。广说乃至虽如实知一切相智不可思议，而不起不可思议想，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即得圆满。不自善贤，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与色乃至一切相智不起若可思议若不可思议想，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即得圆满。儿时善现复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意趣甚深，谁能信解？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久修六种波罗蜜多，久植善根，多供养佛，事多善友，是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解。具受善现复拜佛言：其何应知是菩萨摩诃萨久修六种波罗蜜多，久植善根，多供养佛，事多善友？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与色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受想行识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色相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受想行识相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色性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受想行识性不起分别，无异分别。广说乃至与一切智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道相智一切相智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一切智相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道相智一切相智相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一切智性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性不起分别，无异分别。所以者何？以色乃至一切相智皆不可思议故。善现，其此应知是菩萨摩诃萨久修六种波罗蜜多，久植善根，多供养佛，事多善友。儿时善现复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佛言：如是。色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甚深；受想行识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甚深；广说乃至一切智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甚深；道相智一切相智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甚深。具受善现复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宝具。佛言：如是。能与有情功德宝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大珍宝具。能与有情十善业道、色境律、色无量、色无色定、五神通宝，能与有情布施等六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之宝，能与有情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宝，能与有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转法轮宝， 是故般若波罗蜜多名大宝具。具受善现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具。佛言如是，是一切法清净具故。善现当日，色清净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具。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清净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具。儿时善现复白佛言，昔有世尊甚其善事，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以最甚深多诸流难，而今广说流难不生。佛告善现，如是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多诸流难，佛神力故，令虽广说流难不生。是故大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若欲书写、手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应即书写乃至演说。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多诸流难，勿令书写乃至演说，流难事起，不得究竟。善现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欲一月或二或三乃至一岁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究竟者，应勤精进细念书写，经而所识，令得究竟。若欲一月或二或三乃至一岁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能究竟者，应勤精进细念受持乃至演说，经而所识，令得究竟。可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宝神珠多流难故。儿时善现复白佛言，昔有世尊甚其善事，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宝神珠多诸流难，而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说者，恶魔于彼不作流难，令不书写乃至演说。佛告善现，恶魔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虽欲流难，令不书写乃至演说，而彼无力可能流难，令彼菩萨所作不成。时舍利子即白佛言，是谁神力令彼恶魔不能流难彼诸菩萨书写等事？佛告舍利子，是佛神力令彼恶魔不能流难彼诸菩萨书写等事。又舍利子，亦是十方一切世界诸佛神力令彼恶魔不能流难彼诸菩萨书写等事。又舍利子，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共护念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故，令彼恶魔不能流难诸菩萨乘善男子等，令不书写乃至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舍利子，诸佛世尊皆共护念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众所作善业，令彼恶魔不能流难。又舍利子，若诸菩萨能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书写、手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反而因为十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现说法者之所护念，若蒙诸佛所护念者，反而恶魔不能流难。又舍利子，若有净信善男子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书写、手持、 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应作是念：我今书写乃至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皆是十方一切世界诸佛世尊显说法者神力护念。使舍利子，复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书写、手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皆是十方诸佛神力慈悲护念，令彼所作殊胜善业，诸恶魔君不能留难。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书写、手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当知皆是诸佛世尊神力护念。使舍利子，复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书写、手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十方世界一切如来显说法者，皆共识之。有此因缘，欢喜护念。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书写、手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恒为十方一切世界诸佛世尊显说法者，佛眼观见。有此因缘，慈悲护念，所作善事无不皆成。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手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恒为十方一切世界诸佛世尊显说法者，佛眼观见，识之，护念，令诸恶魔不能扰恼，所作善业皆即成办。又舍利子，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能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当知已尽一切之智，诸恶魔怨不能留难。又舍利子，安住大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能书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种种庄严，受持、读诵，当知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甚胜信解，能以种种上妙花曼乃至灯明供养恭敬。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常为如来佛眼观见，识之，无念。有此因缘，定当获得大财、大利、大果、大报。又舍利子，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能书写、手持、读诵、供养恭敬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由此善根乃至获得不退转地，常不远离诸佛菩萨，恒闻正法，不堕恶趣，升天人中，安隐快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善根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常不远离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知，基于无量无边佛法，由此速证无上菩提。由此因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无上正等菩提，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应勤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恭敬供养，无得暂舍。尔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

辅以种种上妙花蔓，乃至灯明供养恭敬，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由此善根，不堕恶趣，或生天上，或生人中，富贵受乐。由此势力增益六种波罗蜜多，领速圆满。因此复能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后随所应以三乘法见次休息而去处理。又舍利子，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我涅槃后复从北方至东北方，见当兴盛，彼方多有安住大乘诸比丘、比丘尼、乌波娑伽、乌波娑伽，能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身心信乐，书写、手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复以种种上妙花蔓乃至灯明供养恭敬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由此善根，不堕恶趣，或生天上，或生人中，富贵受乐。由此势力增益六种波罗蜜多，领速圆满。因此复能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后随所应以三乘法见次修习而去处理。又舍利子，我涅槃已，后十后分后五百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东北方大作佛事。何以故？舍利子，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所尊重法，即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共所护念。舍利子，非佛所得法，毗那业无上正法，有灭没相。诸佛所得法，毗那业无上正法，即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舍利子，比东北方安住大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有能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身心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我当护念，令无损恼。舍利子，比东北方安住大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有能书写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复以种种上妙花蔓乃至灯明供养恭敬，我定说彼由此善根，不堕恶趣，生天人中，当受福乐。由思势力增益六种波罗蜜多，令速圆满。因此复能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后随所应以三乘法见次修学，得般涅槃。何以故？舍利子，我以佛眼观见正知称誉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东西南北四维上下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亦以佛眼观见正知称誉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时舍利子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佛涅槃已，后十后分后五百岁，与东北方广流布也。佛告舍利子：如是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我涅槃已，后十后分后五百岁，与东北方当应留步。又舍利子，我涅槃已，后十后分后五百岁，比东北方安住大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得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身心信乐，书写、手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当知彼类久发无上正等觉心， 九修菩萨摩诃萨行，多供养佛，事多善友，久多修习，身戒心慧，所种善根皆已成熟，由思福利得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身心信乐，复能书写、手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开示。卷第508。